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作为2018年的一档全新栏目，我们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最近的一些文化热点现象，或者是作品人物，当然了，还有他们背后的精彩故事。前段时间呢，咱们说了好几部岁末年初的国产电影，像是《芳华》《妖猫传》《解忧杂货店》等。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部外国电影，它就是2018年开年的第一部进口大片《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8部，它是由美国的卢卡斯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片，由莱恩·约翰逊执导，黛西·雷德利、约翰·伯耶加等领衔主演。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的最新一部作品，《星球八》的故事是紧接着第7部作品《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结尾，讲述了恐怖政权第一秩序袭击新共和国首都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这部电影2017年12月15号在美国上映，上映2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北美2017年度的电影票房冠军。那今年1月5号呢，它又在国内上映了。不过目前来说，国内观众的口碑却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一种现象，如遇冰火两重天。要分析《星球大战》为什么在中国水土不服，最直接的原因还得是群众基础不够牢靠。星战系列在北美算是一个国民级的超级品牌，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自从他1977年第一部问世以来，已经陪伴了几代观众的成长。不过这个系列电影直到1999年才在中国公映。2005年之后，这个系列又戛然而止，直到又过去了11年以后，《星球大战7》才重新回到中国的大银幕。说起来，星战系列电影一直是典型的粉丝向电影，什么意思呢？您可以理解成就是专门拍给忠实影迷粉丝来看的，只有熟悉整个系列的影迷才能熟知其中的人物关系，也才能发现更多的隐藏梗。所以说呢，不熟悉这个系列的观众啊，看完电影之后可能还没把里面出现的人物弄明白呢，他怎么能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呢？同时呢，因为迪士尼公司的接手，这部最新的星战系列电影也有了一些常规好莱坞大片的惯用手法。例如这一部里增加了不少的女性角色，不像以前的星战基本都是男人戏。还有就是让原本高冷严肃的星战人物变得喜欢插科打诨了，就像复仇者联盟一样开始耍贫嘴。这样的变化呢，却让国内的部分星迷觉得难以接受，变了味儿。有影评就说了，上一部卖情怀，这一部大颠覆，虽然让死忠粉有坐过山车的感觉，但在这个已经有40年的老 IP 里，能够尝试做出颠覆，尝试让影片对非粉丝向的观众更友好，其实是值得点赞的。不破不立，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不来细聊这部星战最新电影的剧情了，因为光是这些奇怪的外星人的名字说完之后连我自己都记不住，所以我们还是展开来聊。先来说一说这部被称为世界科幻电影史上最有名也是最赚钱电影的诞生历史。话说在1977年的5月25号，美国有37家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科幻电影。这部电影中没有大牌明星，没有一线大导演，甚至没有人们熟悉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战争影片，从一开始就没有人看好它的前途。可是，正是这样一部被人事先轻视的科幻电影，不仅刷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票房记录，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为了美国当代文化、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电影就是《星球大战》。不算上最新的一部《星战8》，《星球大战》整个系列的前七部电影，目前在全球的累计票房就超过了57亿美元。更可怕的是，影片的周边产品，比如玩具、模型、服装、DVD 等，累计的销售额早就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所以才说它是历史上最赚钱的科幻系列电影。星战已经是一种文化，深深植入了欧美影迷甚至是全球影迷的心中。星战系列电影一路拍下来，导演换过几位，不过永远的掌门人就是电影大师乔治·卢卡斯了，他是影迷心中无可替代的星战之父。乔治·卢卡斯1944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电影系。卢卡斯一直对科幻题材青睐有加，在大学时期他就拍摄过一部黑白的20分钟科幻短片，后来也被他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但是票房却是相当惨淡。为了摆脱这次的失败阴霾，卢卡斯自组公司，打算拍摄一部卖座影片来挽回声誉。既然科幻题材暂时不受大众青睐，那么就改拍青春题材的影片。这类电影到现在都几乎是人见人爱的。1973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带来了电影《美国风情画》，也收获了巨大的市场成功。而在这之后，他才获得了开拍大制作影片的机会，《星球大战》开始了酝酿。1973年5月，《星球大战》的剧本终于完稿。那个时代，科幻电影一直都不是票房的宠儿。之前成绩最好的科幻电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2001太空漫游》，全美票房是2400万美元。这部电影给当时的出品公司米高梅留下过痛苦的合作经历，因为拍摄难度太大，制作周期又太长，而其他的大公司也都对科幻电影的立项慎之又慎。直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看到了《星球大战》剧本的潜力，终于电影的筹备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首先是选演员，主角卢克和莉亚公主两兄妹，他们的扮演者比较容易选，因为这两个角色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稍微有点演技就可以胜任。难以取舍的两个角色是欧比旺·肯努比和汉·索罗，这两个人物在整个故事里至关重要。欧比旺，他是影片的核心人物，代表了正义和智慧的象征，这个角色必须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演员来饰演。这个时候，英国老牌影星亚历克·吉尼斯进入了导演卢卡斯的视线，他有绅士的风度和睿智的外表，简直就是欧比旺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啊。 剧组为吉尼斯开出了高额片酬和一定比例的票房提成，这位声名显赫的英国演员才最终答应出演。而另一个重要角色汉索罗的扮演者也是由卢卡斯亲自拍板的，定下了和他在美国风情画中有过合作的演员哈里森福特。看过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哈里森福特可以说是完全诠释了汉索罗这个放荡不羁的经典人物，而《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也把哈里森福特最终推向了影史巨星的宝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星球大战》，演员选好了，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1976年3月，《星战》剧组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位于北非的外景地突尼斯，进行实景拍摄。糟糕的天气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整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如同一场噩梦。在沙漠中拍摄4个多月，对于全体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您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因为这是一部科幻电影，很多场景都需要后期加入特效制作，所以呢，演员常常是和空气在进行表演。拍摄过程中大家根本想象不出来最终呈现的电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都觉得卢卡斯做这样一件事情绝对是疯了。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星球大战》总算是制作完成了。影片的特效部分是由卢卡斯自己组建的公司工业光魔来完成的。在试映会上，观众的反应分为两极，好的说最好，差的说最差。这一下连卢卡斯都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只能做下最坏的打算，就是影片至少能保证1000多万美元的保本票房，这样至少不会终结他的电影生涯。而结果远比他想象的要好。星球大战上映第一轮，全美只有37家电影院供应，然而在没有浩大宣传的情况之下，第一周就取得了300万美元的票房。随后福克斯立马扩大了星战在全美的上映范围，3个月之后，他的票房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冲上了1亿美元的高峰。那可是1977年啊，星球大战一举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美国青少年谈论起这部电影，他们不会问你看过了没，而是会问你看了几遍。在经历了一阵票房轰炸之后，时间来到了1978年的奥斯卡之夜，星球大战获得了10项提名，并且最终斩获了7项技术大奖，一个神话终于写成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电影《星球大战》。那刚才说到这个系列电影的诞生，最大的功臣也可以说是总舵主或者星战之父，他就是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不过电影它是一种工业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努力一起创作的成果。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星战系列其他的幕后功臣。作为一部科幻电影，后期特效制作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有人说星战幕后的最大功臣不是某一位演员，而是工业光魔电影特效公司。它由乔治·卢卡斯一手创办，负责制作了星战全系列的特效工作。不过大家看电影看的还是活生生的人演的故事，那回顾整个系列电影，能让大家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谁呢？ 还得是汉索罗和他的扮演者哈里森福特。关于哈里森福特和星球大战，曾经有过很多新闻和花边消息，比如1983年的第六部星战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困难，那个时候哈里森福特已经凭借夺宝奇兵名扬四海，不想再继续自己的银河之旅了，他跟导演建议，您就直接把汉索罗这个人物写死干掉算了。导演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拖回了剧组，本来以为这第六部就是自己的最后一次了，没想到第七部，也就是2016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73岁的哈里森福特又再次回归了。尽管他已经表示自己真的不喜欢汉索罗这个角色，哎，那他为什么还回归呢？据说片方为了请到他，可是开出了将近2000万美金的片酬啊，是这一部电影男主角约翰·波耶加的50倍之多。您没听错，他根本不是主角，哎，也算是圆满完成征途吧。第七部里，汉索罗这个角色终于领了便当，而最近上映的第八部里，才是真的没他什么事儿了。除了汉索罗，星战系列中还有很多角色令人难忘，比如著名的机器人 R2D2， 您可能不知道，那个身高不足1米2的啤酒桶式的机器人竟然是由人来扮演，演员的名字叫肯尼贝克，而他的真实身高就是不足1米2。但即便如此，肯尼贝克在拍摄过程当中要一直蜷缩在一个铁皮桶子里，这个滋味实在是不好受。黑武士达斯维达就比较复杂了，和他扯上关系的总共有3名演员。首先，第一次露出真容的演员叫塞巴斯蒂安·肖，他在《绝地大反击》这一部的结尾处摘掉了黑武士的面具，显露出了一副被毁容之后的惨样。虽然是满足了不少影迷的好奇心吧，但是也引起了众多星迷的反感，因为这样破坏了黑武士在他们心中的完美形象。而事实上，一直扮演达斯维达的演员名叫大卫·鲍罗斯，除了那一次被塞巴斯蒂安·肖抢了唯一一个露脸镜头。为什么要换人才能露脸呢？因为这位鲍罗斯长得一点都不可怕，不符合达斯维达被毁容的设计，所以说有的时候这长得好看也有吃亏的时候啊。刚才我们说达斯维达有3位演员，除了以上2位呢，还有一位就是用声音来出演，赋予这个角色魅力嗓音的人，好莱坞知名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这位出色的黑人老演员拥有一副好嗓子，他另一次广为人知的配音经历是经典动画片《狮子王》，老狮子王穆法沙就是他配音的。说到了声音呢，其实对于《星球大战》来说，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等功臣了。他曾经为好莱坞的众多大片操刀配乐，迄今为止一共获得了41次奥斯卡音乐类奖项的提名，捧回了5座奥斯卡奖杯，是绝对的大师级的人物。雄壮激昂的《星战进行曲》是每一部星战影片开篇必不可少的音乐，他还为不同的人物设计了不同的出场主题音乐，每一个都让影迷们过耳难忘。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别听一下黑武士的主题音乐，还有蕾拉公主的主题音乐，感受一下不同的人物风格。不用我说，哪一段是属于谁的音乐，您一听，保准您知道。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星球大战》，不知道这最新的一部您看了没有啊？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不过不管您是不是星战粉丝，这部电影在世界科幻电影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说《星球大战》里出现过的很多科幻元素，现在已经或者即将变成科技现实。首先就是机器人，也是《星球大战》中常常出现的角色。在电影里，他们通常是私人的仆人，是飞行员、技师，甚至是士兵。而现在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从自动化到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到机器人手术助手等等。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星战里那种拥有超强综合能力的机器人，我想也不是不可能了。另一个逐渐成为现实的黑科技，就是电影里的悬浮飞行器，或者叫飞行摩托。据说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就发明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电影里出现的飞行器，预计这款悬浮车能够负担140公斤的重量，在距离地面 3.7 米的高度悬浮飞行，行驶时速高达每小时72公里。不过要是真想普及这种交通工具，恐怕咱还得先研究一下交规吧。还有电影里常常出现的全息投影，让星际之间的电话会议变得那么轻松。而当被帝国舰队的武器扫描，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好的求救方式就是通过全息投影来逃跑。这样的技术现在的人类显然是实现不了的，不过科学家说，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 3D 全息图通讯技术已经离我们不远了，真是令人期待呀。好了，今天我们聊了不少跟《星球大战》中有关的话题，时间有限，先说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都一处烧麦馆特别推出了一款五彩奥运烧麦，为奥运健儿加油。这是继2006年2月14号推出爱情款烧麦，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推奥运款烧麦之后，都一处紧跟市场的又一创新。家住东四的张女士专程来都一处品尝五彩奥运烧麦。 吃过一次，这第二次都挺喜欢吃的。 在都一处前门店的大厅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不少是冲着烧麦来的。除了品尝烧麦的美味，还有人是想找找当年乾隆皇帝做客都一处的感觉。相传